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健康 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世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王大夫，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 李老师好。 哎，谢谢您。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您这样的专家来跟我们来讲讲这个糖尿病哈。其实在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糖尿病和我们原来听过的一些中医词汇像消渴病，它是一回事吗？ 这样啊，就是糖尿病啊，在这个传统中医文献里边啊，非常多的地方都说到了这个消渴。但是呢，消渴也不是唯一一个来形容糖尿病的这个名词术语。那么它还包括呢，有脾丹、消丹、消中、肾消一系列的这个疾病。然后我们也在这方面啊去做一些文献方面的整理。我们学科的这个学术带头人啊，国医大师吕仁和老师，他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呢比较多，而且呢也受到了行业内的这个认可。那么重点呢是发掘呢是在这个隋代的这个甄立炎这个学者医学家，那么他这个曾经出版了一部这个小的这个论著，这个论著呢叫做古今录验方。古今录验方现在啊已经没有这个单行本了。 没有了。 我们最早看到的古今录验方啊是在这个唐代的外台秘药这一个大的这个医学著作里边汇编了这个古今录验方。古今录验方呢在消渴病消渴这个专门的这个疾病里边啊，他说到了几种情况，其中呢说的第一种情况，也就是这个他说消渴病有三种情况。一，渴而饮水多，小便硕，五指似肤片甜者，皆是消渴病也。 这是什么内容，什么意思呢？ 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呀，这个口渴喝水多，小便次数多，小便里边没有油，但是呢有甜味儿，这个呢是 消 渴 病啊， 是消渴病。哎，他所描述的这个消渴病的，从临床表现到后来这个尿有甜味儿，和现在的糖尿病，我们认为呢是能够比较好的对应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糖尿病，经常会说经典的糖尿病是三多一少。 对， 跟您那个刚才说的差不太多，是吧？ 对，它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那我们看到消渴这个名词啊，最早是在《黄帝内经》。我们知道《黄帝内经》呢是在公元前200年到400年这个时间呢是成书的，所以呢在《黄帝内经》里边呢它就没有消渴病这个词，同时呢它也没有明准确的说到尿里边有甜味儿，它只是说有这种口干口渴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在《黄帝内经》里边呢《素问·疾病论》这个篇章里边说到了这个消渴。那他说呢这个脾丹的这个病人啊，他由于存在着肥胖，然后他说肥者令人内热，干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最经典的这个描述。但这个描述呢他描述的是病机过程，而不是呢临床表现。所以我们现在还认为呢中医的这个跟糖尿病能够对应的早期文献显示这个临床症状的，就应该是古今录验方里边所说到的这个消渴病这三个字。 哎，这就是一直到了隋朝是吧？ 对， 才开始慢慢，但是已经很久远了，我觉得。就是我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医学哈，这个对于糖尿病的研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西医走的时间更长一些？ 其实在这个古医学里边啊，中国和这个像印度啊这些地方啊，它在糖尿病的这发现上啊，那么它的时间呢都比较早。这个当然我们认为这就叫传统医学。那么现代医学呢对糖尿病的这个认识啊，相对来说呢这个对它的病理生理过程的这个认识晚。但是呢就已经是非常系统和深入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请您来啊，给我们着重来说说这个中医来治疗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有关话题哈。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现在算是这个高发人群啊，这个高发的疾病啊， 确实 很多人都得过这个糖尿病，然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也比较郁闷哈，因为好像这个哎呀这个什么也不让吃啊，这个忌口啊甚至还要吃很多很多的药啊。 是， 我们在临床上一跟患者讲饮食控制的时候，患者都这个苦笑， 苦笑，很无奈。 其中呢，就这个话还是源于这个糖尿病为什么会形成？这个为什么是这么说呢？这个大多数啊，二型糖尿病的病人确实是会吃。爱吃，吃的多，身体胖，他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他爱吃，而且呢，我们现在要限制的这些食物，大多数都是他最爱吃的食物，所以他不得不苦笑。 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经常会可能像问问王大夫，哎，王大夫，这个中医治疗这个糖尿病有没有什么样的优势？不用受这么大罪啊。另外，好像对于这个西医，好像有些人也会有些排斥啊，就不愿意去吃啊，甚至于打胰岛素这样的这种做法。 这个我们是先这么认为啊，就是这个中医要治疗这个糖尿病啊，第一个呢，它干预比较早，这个在这个血糖还没有出现一种严重升高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中医药的方式进行干预了。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治疗啊，它是从日常生活的这个每个方面啊开始着手，所以呢，等于呢。他不像大家一下进了医院，一下需要抽血化验，就是容易紧张。然后我们的患者如果有这个健康意识啊，那么他早期去进行这个预防的时候啊，他是会觉着潜移默化的就把这个病呢进行了一定的这种预防和控制了。那再有呢，我们现在也认为呢，在糖尿病的多种并发症治疗上，那么目前呢，西医呢还是在做很多的这种探索，但是疗效方面呢。还不足以呢把这个病情控制得很好。那中医药呢，在一些比如说像糖尿病、肾脏疾病、神经病变，那么以及呢这个一些这种伴有这种心脑血管反复发作的这种有复发倾向的这样的疾病里边，中医药啊也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作用。 说到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早治疗哈，其实糖尿病的这个发现应该说现在来说哈已经相当来说简单一些，因为很多人都会做单位的体检，甚至于去社区的这种卫生服务这个机构查个血糖也非常的方便，是吧？ 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个因为健康体检现在普及的这个内容里边，像血压、血糖啊都普及了。这个尤其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这些一线城市，由于呢这个社会服务和这个企业事业单位的这个健康意识和管理都很到位，所以这些呢确实是发现的很好。但是尽管是这样，在咱们国家呀，我们国家现在是全球糖尿病第一人口大国， 第一人口大国。 对对，按照2017年的这个国际糖尿病联盟所绘制的这个全球糖尿病地图显示啊，世界范围内啊，这个也是每11个这个成年人里边就有一个是糖尿病的病人。而我们国家呢，这个平均值呢，这个不同的调查数字不太一样，但是呢，基本上都是认定在我们国家平均的这个糖尿病患病人数啊，也是接近每10个人呢就有一个人 一个糖尿病 血糖不好。哎，对，但是呢，尽管是我们发现了10个人有一个血糖不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还有一半的人没被发现出来 啊， 也就是说呢，没有诊断糖尿病的这个比例和现在已经诊断糖尿病的比例数量呢是相当的，就是每一次调查都会发现这个未诊断的比和已诊断的这个数量呢是差不多的。 哎，现在有没有研究为什么会说有一半没发现呢？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吗？他不体检？是个人的原因多一些吗？ 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忽视了这种体检。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体检呢，有一些单位呢，它是不是全面的进行血糖的这个筛查？它比如或者只查了空腹血糖，或者是只查了空腹血糖加糖化血红蛋白。而这个咱们做糖尿病普查的时候呢，做的是葡萄糖耐量实验 啊，糖耐实验是吧？ 对对对，所以糖耐实验呢是能够呢比较准确的把这些血糖达标能够诊断的这个病人给他筛选出来。 说到这些检查，正好今天您来哈，也是给我们做一些科普哈，这给我们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说到这个血糖呢，我们可能老百姓最常听到的就是空腹血糖哈，空腹血糖的这个标准就是我没吃饭之前是吧，去查个指尖血是不是简单方便就能查出来。而它这个标准，因为我们听过有各种各样的，好像老百姓自己也不太明白，哎，我这是 6.1 算正常啊还是算不正常啊等等，现在目前的医学研究到底是怎样的？ 就是一般的这个实验室，尤其像北京的实验室，那么它的这个静脉血生化的这个标准呢，血糖呢空腹是3.9到6.1，有时候我们看到有3.9到6.16，3.90到6.16这么一个范围，这是正常血糖。那么这个如果这个血糖超过了这个正常标准，但是呢又没有达到7.0这个标准， 就中间那一块儿哈， 哎，对，这个我们认为他是糖尿病前期的这个人群，那么这些人其实都应该进行提前这个控制预防，避免形成糖尿病。但是如果空腹血糖呢，每次测每次都超过了7.0那么这个他按照这个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的这个关于二型就糖尿病诊断标准里边，那么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就可以诊断糖尿病， 诊断糖尿病了。 是是。 所以您刚才说就是中间那一部分，因为您说算糖尿病前期哈， 对对， 老百姓一般都是哪边舒服往哪边跑，就认为这个我不是糖尿病啊，这个我不是啊，没到那个标准的，都会有这样的心理，是吧？ 是是是，诊断糖尿病对大家来说还是有精神上的压力的， 是吧？而且我还听说过有一种叫5.6，这是不是太过于严格了？ 对于这个就是这个像有妊娠期间或者是这个一些呢这个高危人群的血糖控制的话，那么也有以5.6呢作为这个评价标准，但是呢这个目前呢按照咱们这个2017版的这个中国的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里边，仍然呢还是采取呢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餐后血糖大于等于11.1，作为糖尿病诊断标准。 如果那个太严格的话，可能人数又上升一大片，是吧？ 对对，降低标准呢是使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的数量呢，它因为呢这个糖尿病的这个人群还是像这个金字塔一样的，每下降这一个区间呢，它实际上人群扩增的数量呢，它是几何倍数的往上涨。糖尿病防治的这个所需要的这个负担就会更重， 更重一些，是吧？ 是是。 您刚才提到的是空腹血糖啊，这个我们还知道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对, 对, 对， 这个它跟这个空腹血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检查出来。 那这个血红蛋白呢，在这个糖的这个作用下呀，会被糖化。糖化以后呢，它伴随着红细胞的这个寿命啊，来进行代谢。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红细胞呢，它从生成到这个衰老破坏呢，大概需要呢120天的这个时间。所以呢，血红蛋白被糖化，那么它所保留的这个时间，没在降解之前的保留时间呢，应该也不会超过3个月。所以我们来检测呢，一个人血的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能够反映最近2到3个月的平均值，就估测血糖的这个平均值。 因为有些人说认为我今天正好吃了一些过于这个糖量高的，可能我这段时间这个血糖就高哈，那糖化血红蛋白就能够把这个时间度跨得更大一些，是吧？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他的血糖水平很高，比如他空腹血糖已经20了，但是我们给他查糖化血红蛋白的时候呢，发现呢他糖化血红蛋白呢接近于正常人，比如说他是糖化在6.5以下或者6.1以下，那么这么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患者血糖呢是近期呢突然升高的。那么这种的像这种爆发型的一型糖尿病啊，这样的患者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哎，这就是在临床上能做一些判断了，是吧？ 是是是。 那刚才您提到了，还说这个我们这个确诊是拿这个糖耐试验，因为我们很多的年轻的这个妈妈可能上这个妇产医院做检查的时候，都要必须要经过这个糖耐试验，就喝那个糖水哈。 对对， 这个为什么要，你既然有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了，能看到将近2到3个月了，为什么要做这个糖耐试验呢？ 那么糖化血红蛋白高啊，并不代表病人的这个胰岛功能一定不好，他也可能受他的这个饮食啊或者是特殊的药物的这个作用。所以尤其是饮食，我们有些患者呢他是长期高糖饮食，这种高糖饮食呢他会把他的血糖吃高了，实际上他的胰岛功能还可以。所以我们也见到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已经够糖尿病的这个诊断标准了，那但是呢我们稍微给对他进行饮食指导以后，发现他血糖就能回复回去。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高糖饮食导致的血糖达标，那这样的人呢，他的糖化血红蛋白确实是高的，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给他做标准糖耐量的时候呢，他有可能呢胰岛功能还是可以的。 就是要隔一段时间喝一袋那个糖水，隔一段时间来喝一袋糖水，是吧？ 其实 糖耐量实验它是有要求 啊， 要求呢这个在做这个糖耐量之前的这个一周左右呢，它是应该是一个低糖的这个膳食 哦， 就它不再吃那么多的这种甜食， 啊， 像我们一些患者就尤其到夏天， 嗯， 他都不会去喝这个白开水， 嗯，都是糖水是吧？ 哎， 各种饮料， 都是可乐呀，这个雪碧呀，这甜饮料，所以呢，他就一下生生把血糖给喝高了。 嗯，所以这个其实要说啊，这个糖耐量的测试可能是最能够直接， 嗯， 或者说最把这些干扰因素去除之后， 嗯， 最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糖尿病的这个标准之一。 对对对，他提前呢避免了高糖对血糖的这个影响， 嗯， 就高糖饮食的影响，同时呢又给了一个标准的这个糖刺激。 嗯， 那么这种标准糖刺激呢，就不会说像我们日常也会，患者也会测这个餐后两小时血糖， 嗯， 但是他这顿饭假设吃的特别甜， 嗯， 能量特别多，那他也会出现餐后血糖高， 嗯， 这个呢就没有进行没有办法标准化了， 嗯， 但是如果要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糖耐量实验呢，一般做筛查用的是75克， 嗯， 无水葡萄糖， 嗯， 就是不含有结晶水的葡萄糖粉，把它溶解了以后喝下去，所以呢它所能够转化的这个血糖的这个量是一个固定值， 嗯， 这个固定值呢就好来进行评价， 进行评价。那目前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诊断的金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糖耐量实验， 就是糖耐量实验 是 吧？ 是 是 是， 一旦这个值如果你超了哈，不合格就可以100%的确认你， 嗯， 那就是你是糖尿病吗？ 一般情况下是允许复测一次的， 允许复测一次， 或者是他的症状特别典型，您比如说他既有糖尿病的家族史，又有这个三多一少，就是多饮多食多尿消瘦，然后呢他糖化血红蛋白也高，然后他做糖耐量也符合这个标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一次就可以判断了，那如果这个患者呢他平时也没有高血糖的这个表现，然后糖化血红蛋白也不高，今天高了，这个做糖耐量的时候高了，有时候我们一追查发现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了，没休息好，最近一直处于紧张焦虑的这么一种状态，或者患者呢实际上他是有一个这个身体里边感染，他正发烧，他也没有这个跟大夫去说明这种情况，这些这种这个应激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糖耐量是可能，假设这些患者本身是处于正常上限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些因素呢他变成跨越这个线，变成糖尿病了，这些就误判断的这些呢，我们还是应该这个再进行一次重复检测，再给他还以 证明，给一次机会，给一次机会是吧？ 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世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聊聊有关糖尿病哈。所以这个糖尿病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在您的门诊当中也会出现，因为他一旦被确诊之后，其实很多人没什么症状，它不像其他疾病，比如感冒了啊，我头疼啊，什么嗓子疼啊，都会有一些症状。 对， 糖尿病好像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无所谓。所以这就是不是就容易耽误治疗？ 对啊，轻度的这个高血糖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症状的。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国家呀，这个调查里边发现啊，糖尿病的这个治疗率啊，不足3/1左右。也就是说呢，还有2/3的人都没有及时的启动这个 治疗 足量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原因呢就是因为最开始大家没有不舒服， 这个可能就是一种隐匿的杀手是吧？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到后期啊，一旦真的不控制不治疗的话，有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他有时候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再去给这个病人去反过来再去追查，发现他糖尿病可能已经好多年了， 所以您看刚才在讲说这个中医在治疗糖尿病早期，如果一旦比如说一个人通过体检，或者通过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金标准啊，糖耐的实验之后，发现自己这个真实血糖不好，那中医在早期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办法还比较多，不用那么受罪呢，不用吃那么多药呢？ 这个中医的这个干预方式确实比较多，这个一般的呀，就是在临床上常用的，第一个呢是根据它的体质特点，来进行这个干预的，这些呢大多数都是非药物疗法或者是以药膳为主的。第二是根据他也可能会出现症状，如果他要出现症状的话呢，那么可以用这种辨证论治的方法呢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 这个对于那些肥胖的这些人呢， 嗯， 还有额外的这种体育锻炼， 嗯 啊，让帮他呢去做这个形体的重新的塑造， 嗯 啊，这时候呢也能够达到呢这个改善这个全身的代谢状态， 嗯， 减轻这个胰岛工作负担， 嗯， 使这个胰岛功能呢这个改善，有这样的这个作用。 嗯，您刚才还提到了药膳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得了，很多人都会说什么都不让吃，天天呢只能吃个白菜豆腐之类的，不让吃那些东西。那中医还有药膳专门来通过饮食来进行调整， 是 吧？ 是是，就您说的刚才那个白菜豆腐，实际上也是药膳， 也是药膳啊。 对对，因为这个都认为呢，豆制品呢是也是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优质蛋白，为什么呢？它的蛋白质呢，这个很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低脂肪，而且呢它还富含一些黄酮的这个成分， 嗯， 蛋白质呢也利于人体的这个吸收，所以呢这个豆腐呢是我们来在补充蛋白同时又不增加血脂，然后呢这个不引起这种血脂紊乱的挺好的一个蛋白的补充方式。而白菜呢除了它含有这个维生素以外呢，那么白菜它有这个富含纤维素， 嗯， 而这些纤维素呢是能够和这个食物中的这些淀粉啊包裹在一起，来延缓这些这个淀粉的这种吸收的， 嗯， 所以呢它是有利于呢餐后血糖这个不会出现这种明显的这个增高。 哦，你看随口一说就是一个药膳的这个种类。 对， 可能还有很多哈，这可能得找专业的大夫来帮忙， 是是 做一些调整，是吧？ 我们还是提倡的就是药膳呢，还是不应该千篇一律的，因为药膳它是需要呢根据每个患者本身的血糖的特点，到底是餐前高还是餐后高， 嗯， 第二个呢是要根据他体质上的特点，比如说他是偏气虚还是偏阴虚， 嗯， 到底是应该补点气还是养养阴， 嗯， 第三个呢还是要根据呢他并发症的这个情况，到底重点呢是对于是养肝明目， 嗯， 还是补肾还是健脾益气， 嗯， 他是对所谓的这个就是中医的这些这个病位脏腑的病位， 嗯， 还是有要这个有一定的这个选择性， 哎， 所以，这个， 不能是看着别人吃什么自己也吃什么，是吧？ 对 吧？ 对 对 对， 啊， 是这样， 是吧？ 是这样。 因为我们经常在书店里边看到各种各样的这所谓的药膳的图书啊，这个也可能参差不齐啊，就是感觉好像你看人家吃这个就好，然后我也照着吃。这个中医其实讲究每个人体质不太一样，是吧？ 对对对， 啊， 现在流行一个词呢叫做精准治疗， 哎， 它实际上意思呢是要从基因上来把握呢， 嗯， 这些疾病的这种特点， 嗯， 那中医呢是从体质症状症候这些方面来识别每个人的不同， 嗯， 所以呢这个在使用中医药的这些治疗方法里边还是应该遵循呢中医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理念和策略。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的导师王世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糖尿病哈， 嗯， 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好，谢谢您。 因为我们时间特别短，下一期的时候我们再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内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